第七十届戛纳电影节的、这个、 对哪届不知道了， 这个各种 红毯， 各种这个看片的单元，各种红毯秀、然后 我的天呀，真的是亮瞎我的眼了。 这个在我们高呼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高呼中国明星也走向了世界。 对，关键这个明星的线位 这倒无所谓，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走出去就算一种进步。 嗯， 因为咱们原来说咱们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不是在于咱们的根本，在于咱们有些时候就太闭塞。 嗯， 你不会走出去，你甚至在走出去之前你没有过多的那种准备，你在走出去的时候，那就有些时候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会什么呢、会惊慌失措。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那就得打根儿上说，嗯，就得往 前打根儿上说，我的天， 往前得翻那个好多好多好多年，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接着说呀， 我不说了， 这等你说往前翻好多好多年呢。 这个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其实我就因为大家看电影嘛，有些时候，包括前两天咱们说的那个哈佛 H 八，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敢死队三》里边有那种就是植入，但是我们也都是事后看完电影才知道的，事前都不知道，都没有造势。现在来讲的话，我相信电影跟汽车，汽车跟电影，电影跟这个体育，体育跟汽车，大家其实结合的呀，这都不叫跨界了，都算那个很正常的一种 叫顺理成章， 哎，顺理成章。所以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其实也可以看看其他的这个新闻，别光老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虽然好听， 还是要听我们节目的。 但是就是它不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 就是大家在了解其他方面知识之后再来听我们节目。 对，这是一个汇总的一个结果。哎，这在出行前就要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哪有主编这样不让听众听节目？这是什么？ 我们也要自省嘛，对吧？ 好吧，那这个天热了啊，现在开车呢，大家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开车之前可能也要对自己的车辆进行一些检查。我们今天也来给大家汇总一下。都要检查点什么？ 对，转的好生硬。 其实这个跟那个， 我怕你又不让大家听节目。 这个跟那个刚才说，我看那个戛纳走红毯其实一样啊。你走红毯之前你不准备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 你带 你不准备战袍吗？ 你拿什么包？ 你拿什么配饰？ 对，你头上是戴这个 紫色的还是白色的？ 对啊，你这不都得想？ 我就穿个红衣服，戴个蓝头饰。 这撞色也可以。 这不红毯上就有这样的吗？ 对。 所以是，确实是。那你准备工作都要做什么呢？ 嗯， 因为我之前有轮胎鼓包的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我现在会比较注意轮胎的观察。 其实不光是热天还是冷天，我觉得，带你在车上，带你在路上跑的，其实就是那个四个胎。所以说，你首先要关注胎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没错。 嗯，我们之前也是总是说这个轮胎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你每天开车之前啊，你就转着车围绕着车走一圈， 对， 你就能发现很多这个问题。 但我 你这走一圈是要观察车， 别瞎走 啊， 别瞎走、 啊，不是让你溜达一圈， 别看鞋， 比如说胎上扎个钉子，哪个后轮瘪了，这个 有没有亏气， 一下子就能看到，然后就排除隐患，其实很有必要。 对， 我觉得扎钉子，除非你扎在侧壁，你扎在这个胎的正壁下边的话， 这个、 真的是看不见， 这看是看不见。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有时间的话啊，大家可能早出来五六分钟，真的好好看一眼，尤其在夏天，因为天气热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首先检查轮胎呢？气压不对，高或低都可能引发爆胎。 嗯， 你说你在市区内行驶还稍微好点，速度可能不算太快。但你要真是跑了个长途，你说你时速12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你真要爆胎，你就算有很好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水准，驾驶水平，心理素质也过硬，那你不得吓一跳吗？ 对，然后再有就提醒大家，不只是要看你车上的四条轮胎，还有你后备箱的那条备胎、 啊，这个每天不用看， 对，不用每天看， 就定期的， 就是、对、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别上次你换完了回来你忘记了，对吧？然后就出现事故的时候，你 这个 错， 我觉得他提醒的非常非常好， 对， 非常非常好。 再有就是呢，这像红城这样的车主啊，我就会提醒他要多看看刹车片， 这踩刹车踩的比较勤的 是。对，就是这个薄厚程度。如果你这刹车片你发现它的厚度有小于这个0.5厘米的时候，毫米还厘米的时候，就真的是要换了。 这个怎么看这个刹车片厚度？就是实际上刹车片是有一个磨的这么一个印儿的。 嗯， 就大家其实在外观上就直接看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印儿。 就是那个印儿，如果你一开始装那个刹车片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晰的看到那一道印记，应该是白色的。 嗯， 如果你的开了几万公里之后，你看不到那个白色，说明你的刹车片已经薄了。 没错，那车老师一般会比较关注什么油啊、水啊这些液体方面的检查，这是车老师的强项。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让老车给我们介绍介绍。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一汽大众安全同行项目将于六月十日正式启动，快车道 FM 亲情直播，六月十日13:45，听贝 FM、 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快车道节目全程播出。关注儿童出行安全，提高全民出行安全认知，听直播，参与互动，儿童安全座椅等你拿。6月10日13:45，听北 FM、 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中搜索快车道频道，快车道直播与你不听不散。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即可投保。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炎热的夏天，我们开车之前都应该检查什么啊？说到这个一些 油啊、 水 啊、水 啊什么的，好像不用天天都检查吧？ 对，不用不用，你这个就是每也是周期性的检查一下就可以。 这个大众车的机油也不用天天检查吗？ 别，那也是受没有那么快，说一天一夜 之间，你要无聊也可以， 一夜之间就少了很多，不会这样 这 么快。这 个强迫症的这个同学可以天天看一眼啊。 对，有强迫症那你就天天打开看一下。然后呢，其实为什么说夏天了我们还关乎润滑油？其实润滑油不光是只有润滑的作用，它有冷却和清理的作用。 哦， 这也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润滑油少了的话，那发动机的润滑呀、清洁啊、冷却都不到位了，那久而久之肯定会有损伤的。 这个多少是不是可以看它那个标尺啊？ 对，有一个现在就那个打开发动机之后有一个小黄色的圆形的那个、 那是大众车专有的，有的车型是红色的。 好吧，不管是黄 那个叫机油尺， 对，油尺，你把它拔出来。 对， 前面最前端 记得要怎么用啊？ 最前端有一个标记，记得那个。再一个，还有一个液体， 你还是没说怎么用 啊？把这个机油尺拔出来之后，它上面会有两个刻度。 对， 这个 一个刻度是 安全区域和非安全区域， 一个是最高的，就是你不能高过这个页面， 是那个机油添加的最高线 max 高线啊。底下是下面是一个 最 低的最 低线。 你拔出来的时候，那个机油上面都有印儿，这个印记在两个线的中间就可以了。 对， 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 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你刚拔出来的时候，尽量先拿这个纸啊什么的，先把那个残留在这个机油尺上的这个油液先擦掉。 对， 再把机油尺放进去，再测一遍，这样是比较准确的。 对对对。 好，明白了。 还有一个液体， 原来这个一水也比较深长，这个 那肯定啊， 就开大众车都必须要会这些。 呵，尤其是机油是吧？ 对，说完这个油了，再说一下液， 防冻 液，液体就是防冻液。防冻液其实在夏天也是很重要的。 对， 它这个东西如果非常少，就它对水箱的损害会比较大。 是，而且这个如果要是防冻液不能很好降温的话，它是会这个引起燃烧的发动机啊什么的。 其实它就是给那个水箱来降温的， 它就是来散热。主要是一个 散热， 散热你水箱散热不好，那连带着发动机肯定就 你像发动机温度一高，哎， 再是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 水箱开锅嘛，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箱开锅，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一着车就冒烟儿。 然后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水箱，就是咱们说那个防冻液的那个防冻液罐是在哪儿啊？ 嗯， 比如说以大众车为例，它应该是打开发动机盖，您的这个视线的左前方， 没错， 也就是在驾驶位副驾驶位的那个方向， 嗯、 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桶，那个桶呢上面有一个小栏盖。 对， 然后当然有还有一个小栏盖，那个上是放 玻璃水、啊、 那是大点栏盖，然后那个桶那个罐呢 是圆形的， 一样是有两个刻度线， 对对对， 一个是最高线，一个是最低线、 嗯、 那么有的车型它可能放了时间长或者说是开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这个防冻液会降到这个刻度线的这个最低刻度线以下、 嗯、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到 4S 店去加一些这个防冻液，这是免费的，大众的 4S 店肯定是免费的，因为大众呢有很多车型的防冻液是免更换的、 嗯、 所以这种添加的这个费用是零，大家一定要记住，就不要说是我是不是要买一桶防冻液怎么怎么样，没必要。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在真的要往里添加这防冻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冻液的气罐是有压力的。 嗯，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这个水温没有降太低的时候，就发动机还有余温的时候，我打开这个气罐跟开高压锅一样， 好恐怖， 真的是，就咱们拿高压锅做粥大家都有经验吧，你开那一刹那砰一下，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当时吓一跳，我真的害怕那个里边的那个防冻液溅出来，因为那个温度肯定会很高、 嗯、 但好在它的这个没有溅出来，只是放了一些压力的那个蒸汽出来， 那个蒸汽其实也很容易伤到的， 对，一定要小心一些。 嗯，好，那关于油水的这个检查呢，我们液体的检查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啊，炎热的夏天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什么车的哪些部位我们再上路。 对，刚才说了轮胎， 嗯， 老车着重跟我们说了这个 油液、 油和水的那些事儿。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车灯也挺重要的。 哎，要不然加一个吧，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个小罐玻璃水也挺重要的。 那个其实非常重要， 对吧、 哦、 对，因为夏天我们免不了要跑两次长途自驾呀或什么的、 嗯、然后赶上下雨的时候你别有泥点儿， 那个都是小事儿。那个虫子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回去之后，我跟你说那风挡都没法看了， 哦，全都是 虫子的尸体。 哎呀， 如果它打在那个， 太惨了， 杀生了。它打在其他地方还好，那无所谓。它打到玻璃上，我们用玻璃水清的话是清不掉的， 主要比较粘。 对，虫胶我们用玻璃水是清不掉的。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我们之前快车道也送过的那个 啊，你说的那个是那个 防雨滴粘的那个东西， 就是类似于雨滴那样，是吧？ 对对对， 那个是。 那是下雨的时候、啊、 那是对付雨水 啊，那对虫子没有用吗？ 我说的是虫，对，虫子那没用、嗯、但是为什么说玻璃水也很重要呢？一，如果你夏天开那个经常下雨啊或者什么、 嗯、 你缺玻璃水的话、 嗯、 视线刮不干净，你视线受阻、 嗯、 再一个，虽然它对虫胶没有就是那种彻底清除作用，但是你喷上去它总会比你没有玻璃水要强吧。 嗯， 真的，我那天回来那风挡都已经是虫子尸体了、嗯、我没办法，就不停的在喷，虽然它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它能起到一点， 但也能保证咱们视线相对清晰。 对， 我突然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起玻璃水这个事儿吗、 嗯、 是我连带的想起我原来有一个同事，他开了一个千里马， 嗯， 然后他那个千里马吧，那个本来两个雨刷器不太好用，他还坏了一个，他只剩下雨刷臂，也就是说他没有雨刷片。有一天下雨的时候特别大，他那天下雨回家就出事了。为什么呀？因为他那个雨刷 他刮不到 片，他根本刮不到，他下车他想拿那个抹布擦，他也没法停车，所以就慢慢最后还是因为视线不清晰撞到了他们小区的墩儿上。 哦，还好就是没有撞到其他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夏天这个玻璃水，这是防刚才老车说的那个什么虫胶啊、树胶啊什么，因为天气热了，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再有一个这雨刷片啊，因为这个夏天容易把这个橡胶给弄得稍微的 软 一些， 对对对。 然后再万一下场雨什么的，再一冷，多检查一下咱们的雨刷片。 嗯， 你该换的时候换一个，其实也没多少钱，保证咱们真正在用的时候，保证咱们视线清晰。 嗯， 其实这个也是 OK 的。 是，再有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一个灯光的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远近光灯啊，要记得关啊什么的。 是、 嗯、 这个 这 说到灯光就是亮不亮，好、 嗯、 好不好使， 有没有憋呀、 啊、 刹车灯 啊，对，有就是不亮的赶紧换。然后刚才贺提的那个呢，实际上是又连带出来这个咱们电瓶，但一般来讲， 嗯， 电瓶是在冬天容易出事儿，因为低温启动的时候需要这个蓄电池的这个功率会比较大。热启动就是，周围的这个温度很适宜的时候，或者比较热的时候，其实对它没有太多影响。 嗯，还有时间吗？ 哎、有啊 啊！我再现身说法一个，就是前两天， 前两天事儿不少啊。 你的电瓶又发了， 我真没关雾灯，整整一晚上。 嗯， 第二天早上 找着 那个去摁车的时候都摁不着了。 你这已经被虫子是、 啊、 虫子的尸体。 然后那个赶紧求助，真不错。 那就 只 能搭电呗。 停车场的师傅有这项服务 啊、 哦，拿了一块很小的电瓶， 嗯， 就是就跟公文包这个那么大，很小， 嗯 嗯， 然后夹着就过来了， 嗯 啊，过来之后 多少钱？ 我说这个可以吗？这个、啊、没问题， 嗯， 大车没不行，这小车没问题， 嗯， 然后就是那个把电瓶搭上之后， 嗯、 就一下它就着了。 哎，对，这个 啊， 老车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个电瓶之间怎么接？ 就是正搭正，负搭负，如果。防止击穿的话， 还有 怕 有一个地线啊， 对、 嗯、 对吧？ 如果要是怕击穿的话，找不着负极或者你不知道哪是搭，就找那个正极一定要先搭上、啊。 对， 负极的话找那个铁，就是我们车大架子也好， 嗯、 或者哪是铁的地方， 机器盖就行。 对，机器盖也行，你一定要给它加上就可以了。 对， 嗯。好，那今天关于我们炎热的夏季都要检查哪些车辆才上路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下面跟我们互动，搜索快车道 FM 就可以了、 嗯、 或者关注唐一水，关注赫尔 LH， 关注红城的微博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把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